他试图呢这个重新回到学校，但是呢也没有久留。1897年的时候呢，他加入了这个去阿拉斯加的这个淘金的这个大潮。He went to Alaska to find gold, to find gold, 想去那里淘金。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He didn't find any gold, 他的运气不太好，没有淘到金子，而且呢还得了败血症。但是这一趟呢他却有他自己的收获。Instead, he found ideas there for his books and stories. 这趟阿拉斯加之行呢，给他提供了许多创作上的灵感和素材。于是呢 ,he returned home and started to write. 从此呢埋头读书写作，成了一名职业的作家。作为职业作家呢，他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His writings were successful, and he became rich and famous in his 20s. 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已经非常的富有，而且呢已经是赫赫有名了。但是后来呢，我们又看到这个 Jack London 的发展的情况不太好。到了后期的时候呢，这个 Jack London 呢逐渐脱离了社会斗争，开始追求个人的一些享受。那么非常不幸，他的健康状况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In poor health, he took his own life in 1916. 1916年，他在精神极度苦闷和空虚当中服毒自杀，年仅40岁。He was only 40 years old. 我们为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呢感到惋惜。这就是有关杰克伦敦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情况。我现在呢给大家出几个问题，通过我们的介绍呢看看您对 Jack London 了解多少。 Question number one, Who is Jack London? Who is Jack London? 刚才我们都谈到过了，看看您能不能回答出来。 Question number two, When and where was he born? When and where was he born?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ich stateIs San Francisco in? 这是一个有关美国地理的问题。Which state is San Francisco in? Question number four. Was his family rich? Was his family rich? 用 yes 或者是 no 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Question number five. What did Jack have to do? What did Jack have to do? Question number six. Did he work in many different jobs? How did he work?Question number seven. Did he return to school later? Did he return to school later? 后来他又回到了学校吗？是还是不是？ Question number eight. Where did he go in 1879? 1879年的时候他去了什么地方？ What for? What for? 就是为什么？ Question number nine. Was the trip successful? 这一趟阿拉斯加之行是不是很值得呢？是不是很成功呢？ Was the trip successful? 这个问题呢好像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Question number 10. What did he do after he returned home? What did he do after he returned home? 回到家以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接下来呢还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呢我留给大家自己来完成。杰克伦敦呢可以说是一位美国多产作家，他一生当中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和故事，还有3部剧本以及论文特写等等。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不妨找来看一看。上周末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空中英语教室，这一次呢是请大家帮助 Laura 出出主意，看看她是不是应该继续和吸烟的男友交往下去。Laura 觉得呢这个 Taylor 还是相当不错的，不错到什么程度呢？ He'd give me the moon if he could. He'd give me the moon if he could. 如果我要月亮的话呢他会给我摘月亮。看来 Laura 真的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的室友 Debbie 却显得就比较冷静了。听了 Laura 的话之后呢 Debbie 说 Forget about the moon. Forget about the moon. 你还是忘了那个月亮吧。He should just offer you a healthier future. 他首先应该保证的应该是你未来的健康，至于摘不摘月亮那并不重要。 Laura 解释说呢 Taylor 也曾经尝试过戒烟，但是呢却不太成功，他也不想再试了。我们来听听 Debbie 是怎么说的。 So if it came down to a choice between you and cigarettes, he'd choose cigarettes? 如果让他在你和香烟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会选择香烟吗？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张导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